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劳动部今天宣布，外劳喘息服务将从下个月开始正式放宽，预计有28000户家庭受惠。根据卫福部现行的规定，外籍家庭看护工无法协助工作的空窗期必须超过一个月，被看护者家庭才能够申请喘息服务，周休一日或者是短暂休假都不适用。不过从12月1号开始，只要是被当地长期照顾服务管理中心评估为长照需要等级第7级或者是第8级，重度失能或重度身心障碍，而且家庭功能支持薄弱，例如独居或者是主要照顾者70岁以上，就能够申请喘息服务。喘息服务也分为居家、机构、日间照顾、夜间喘息等。低收入户补助额度100%，中低收入户补助95%，一般户补助84%。相关经费由长照基金以及就业安定基金共同分摊。民进党在9合1选举大败，蔡英文总统随即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到底谁是接班人备受关注。桃园市长郑文灿竞选连任成功，今天前往巴德区卸票，郑文灿的母亲郑秋碧回也陪同。对于外界希望郑文灿接任民进党主席，郑秋碧回明确的表态，这件事他不赞成。郑秋碧回说，郑文灿能够连任，他很高兴，也很感谢支持者，希望郑文灿未来4年要好好做，4年要做到完。至于郑文灿接任民进党主席，郑秋碧回表示，这件事他不赞成，希望未来4年好好做，以后的事都还没有想那么远，以后再说，他的心愿就是如此。台中市长当选人卢秀燕今天马不停蹄进行卸票行程，外界关心小内阁人选，卢秀燕表示市府内阁人选正在积极筹组中，他进一步透露用人的原则，专业重用年轻人女性，而最重要的是操守以及态度。至于市政交接，卢秀燕指出，选举当晚跟台中市长林佳龙互通电话，林市长承诺交接过程积极协助，他很感谢，并且表示好的政策都会延续，未来施政充满包容以及公平，他会做好妈妈市长，好人才不分蓝绿都会重用，大家放心，而且府会关系也一定会更和谐，让台中未来大幅进步。至于选前承诺，明年1月开始，台中市民以身份证免费看花博。卢秀燕说，看到这次公投榜大选投票动线混乱，他决定花博参观动线，要把台中市民跟买票的民众到通道分开，互不干扰。无党籍嘉义市副议长郭明斌寻求议员连任成功当选，不过嘉义地检署指控他选举期间涉嫌透过庄脚贿选。原本检方选前19号传唤郭明斌到案，郭明斌提出请假之后，今天上午到嘉义地检署应讯，停讯不到3小时，郭明斌在中午12点多请回。郭明斌面对媒体采访时表示，司法不要沦为政治的打手，基于侦查不公开，其他不便透露，随即搭车离去。法界人士说，目前正值市议会开议期间，议员所有所谓的议会保护伞，检方讯后不能够对郭明斌做出强制处分，讯后请回。不过检方为了确保后续顺利侦查，已经在15号对郭明斌发布禁管通知。曾经卷入美女名医蔡家芬离婚风波的汉唐光电科技董事长徐国良被控以不实财报扬称汉唐公司将上市，并且以每股10元、30元、50元不等行情贩售未上市股票给至少30个人，吸金超过3.8亿，被检方依证交法起诉。台北地院历经8个月审理，认定徐国良违反证交法，而且犯罪所得超过1亿，今天判徐国良8年6个月徒刑，卷案还可以上诉。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8点，涨幅1.01%，成为9765点，成交金额883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150点，来到2179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3点，涨幅1.16%，成为208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成为257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5点，成为7621点。香港指数上涨424点，涨幅1.64%，成为2635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6点，成为3078点。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30.872对一美元，台币升值三分，成交金额4亿600万美元。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各地有短暂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北部沿海地区不排除有长浪。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以及东北部天气会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北部、中部20到22度，南部、东部22到26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我是夏云芬，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EasyFit 抗菌除臭袜国家认证，名人保证， 业界 No.1 的好袜，价格公道，买到算你赚到哦！全家人的幸福好袜，请价被操卡修啦 ！EasyFit 棉袜抗菌一次到位，除臭没有异味。EF 棉袜一双幸福好袜， 全省 Seven Eleven、家乐福、爱买各大通路贩售中。 亲爱的，出国行李一大堆，不知道怎么整理耶。 我来帮你。先把上衣、长裤等衣序分类放好，还有指甲刀也一定要放进托运行李哦。 哈，这个随身携带就好啦。 不行哦，为了飞行安全，瑞利的各式剪刀、刀子，另外像超过100cc 的化妆水、保养品都要放进托运行李。 哦，登机行李分类好，飞行安全没烦恼。 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将勇气 时间蜕变成最美的等待，新时代水系女生 Erica 刘爱丽天鹅说，11月30日见证爱的爆发力，华纳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ell me everything and hold no lies. Say you're waiting for better skies. But you're mad as hell and you realize all the little things which we rely.Every day to get my mind right, wasting borrowed time. Where were you when I was lost? So far from dry. Oh, but honey don't taste like summer no more. Stick around now, I miss you every night. And we could pass time moving left or right.Think about when life goes by, all within a day. Tell me everything and hold no lies. Say you're waiting for better skies. Work you not as hard.Taste like taste like summer no more. Ooh, it don't taste like summer no more. Ooh, it don't taste like summer no more. Summer no more, yeah, summer no more. Oh, but honey, don't taste like summer no don't more. Taste like stick summer around no now, more. Miss you every night. I miss you every night. Only could pass time over left and right. Think about when life goes by. Taste like summer, don't taste like stick summer around no now, miss you every miss night. You every don't night. Think of past time or the left and right. Think about when life goes by, or within a day. Honey, don't taste like summer, taste like summer no more.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各位哈尼们，各位蜜糖们，你们好，我是 DJ 欧马克。那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玛丽是三国志日，所以今天的两个小时会在这边陪伴大家，然后为大家送上的都是最近我在家里面反复聆听的音乐这样子。好，那今天呢一开始的第一个小时很难得在没有玛丽的情况下要来帮帮忙，立马帮帮忙时间，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或者呢是你觉得用留言那个字数受到限制，讲不清楚，然后要讲太长的话还会被打断，那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5 02-2363-9955 立马帮帮忙。 也许说话不太礼貌，也许脸色不太好，但这些举动只是渴望被你们注意到。谁不害怕面对自己的太平凡，输得自以为是，想抓住一点虚荣感，结果话才说到一半，我就搞得进退两难，引了许多反弹。 活该， 但也没什么不好，我主张顺其自然，人生难免有喜有乐，有苦有难，反而要感谢这些人，爱你的讨厌你的，要不是他们你也不会找到这些答案。 这些全部都是成长的路，没经过一棵树代表更进一步，不再带回头上坡的路，不怕迷失无助。It's all because you found me. Did you find m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Did you find me? You found me. Yeah. You found me. Did you find me? You found me. Oh yeah.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Oh oh.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Oh oh.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Oh oh. 欢迎你 found 这个电台，欢迎你找到了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是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首播时间。我是 DJ 欧马克，今天呢的第一个小时，大家立马帮帮忙的时候，你最近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发问，请大家来帮帮你的忙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今天我看到第一个忙是，请问哪里可以看到玛丽版的跟拍到你家？这个应该还没有做好，做好以后我不知道它会上传到哪里，等做好以后你再问他吧。然后呢，圣诞节要来临了，帮帮忙交换礼物，已经想好了，想要送环保吸管，就是那种不锈钢的那一种不锈钢吸管，请问要去哪里买呢？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不锈钢吸管呢？ 送这个吸管是不是同时也要送人家清洁用具啊？就是直接送一套这样子，不然的话你只送吸管没有送清洁的会口骂流很困扰。 You held the balance of the time that only blindly I could read you, but I could read you. It's like you told me, go forward slowly, it's not a race to the end. Well, you look like yourself, but you're somebody else, only it ain't on the surface.Well, you talk like yourself, no, I hear someone else, but now you're making me nervous. You were the better part of every bit of beating heart that I had, whatever I had. I finally sat alone.Couldn't believe that you were gone. Well, you look like yourself, just somebody else. Only it ain't on the surface. Well, you talk like yourself, no, I hear someone else. But now you're making me nervous. Well, you look like yourself, just somebody else. 关于环保吸管啊，那相信大家就在网络上面有看到非常惊悚的一段影片，就是塑胶吸管插在海龟的鼻孔里面，很恐怖的那个影片。好，所以呢，就是有听众建议说可以去搜寻为了海龟，也有听众说其实现在很多很多那种量贩的百货都有在卖，已经很普遍了，就是像电台楼下那个宝雅啊，或者什么小北啊，那种39元大创啊，什么都会有的，其实整组在卖的。也有人提议说，哦，那个不锈钢哦，嗯，有人会觉得说要看到里面，就吸管还是要透明的，就还是玻璃的会比较好。话说呢，我曾经看到电台的同事，他拿着他的玻璃吸管，然后在我面前发生惨况，就是他不小心手滑，结果掉下去，吸管就碎成片片片片片片了，所以。透明的看起来感觉清得干净，但是比较容易，像我手是很滑的人，就是常常会把东西滑掉，我可能就不太适合玻璃的。不锈钢呢，有的人会可能那个味觉很敏锐，会觉得不管质量再怎么好，喝起来还是有点妙妙的味道，就是 有一种铁味或是不锈钢味道。你有什么问题，欢迎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留言，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电话发问也是可以，但今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如果你直接问我的话，我寻找查询的时间会要用的比较久，你要等我一下。 Hey girl, what's your number? We can chill out on the couch underneath the covers. Hey girl.Can watch your favorite shows or spend the night alone, skinny dipping in the pool. I said, hey girl, let me take you out for meals. I'll have you falling over heels. You won't believe it, all of this is real. Yeah, we're talking all night.Cloud nine, how time flies. Well, my eyes are stuck on her all night. Wow, she may like how I present myself now. I'll take her out to Cali. We could fly out to Maui or Miami Beach. We could leave, steal the sheets, tag the streets. Graffiti, what she needs is all on me. Cause she's a pretty girl. What's your number? What's your number? We can chill out on the couch underneath the covers. Hey girl, 有很多的忙，就是今天在问说我的哪一首歌的歌名。我等一下会把我的歌，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放在 KKBOX 上面，所以你就去 KKBOX 搜寻欧马克，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歌单了。那我就等一下，我就不一一在 APP 上面回复喽。Hey girl，Eve 的问题说，上司叫我跟谁谁谁学习，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自己。我要怎么回应呢？如果是上司叫你跟谁谁学习，我觉得回应应该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是是是，应该只有这一种方式吧？是是是。 Can watch your favorite shows or spend the night alone. Stay dipping in the pool. I said, hey, girl. 尤其如果你的工作可能不是要求创造性跟独特性的，就是你的工作可能需要比较多 teamwork 的，要跟同事一起配合的，然后或是你的工作必须要让上司 review 的，那这种没有办法，那就是上司觉得你可能做不够好，其他人做比较好，要你跟他学习，那其实真的就只能说是是是，把那个自己认为独特自己那部分就留给私下的自己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就爱电力 UFO 在飞碟联播网， 就爱电力 UFO。 有个问题是问说要怎么样排除公投症候群。他说现在搭捷运都觉得社会充满了不友善。那天呢，一个同志的同事给他一个拥抱，让他超想喷泪。花了15亿举办一个超级大型的民调，然后公投的结果呢，就是让少数认证，就是对我们真的是被歧视的一群这样子，但是就是你要往好的方面想啊，就至少还是有300多万人站出来，就是挺你们。然后权力的进程是这个样子的，在18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劳工权是被压迫的，因为贵族跟平民的差别嘛，所以贵族是有权力的，劳工虽然人多，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然后呢，争取革命，然后组工会，终于有了工会，然后渐渐有劳工权力。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一样，平民是没有投票权的，贵族有投票权，平民没有。这个抗争也抗争了非常久，之后。现在大家在讲男女平等，男女平等，男女平权，男女平权。你知道世界上女人有投票权是到什么时候吗？是在125年以前，纽西兰才当第一个国家让女性有投票权。那现在大家有的投票权，可能都是50-60年以内的事情。50-60年哎，就差不多是跟国民党转进到台湾那个时间差不多哎。然后黑人权利也是啊。你可以想象，同样都是人，就是只是因为你的肤色是黑色的，所以坐公车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坐在我旁边，因为你是黑人。上厕所的时候你有专用的厕所，因为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你脏，我觉得你低下。这个法案也是在50年前才废掉的。就是人权的进程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的。 Can you come through?Can you come through? Through? Yeah.

也许这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技能，叫做 faking it， 假装一下。就回复刚刚有说，就是老板长官告诉我要学别人怎样等等的。那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我应该怎么做？那我要学别人是学别人做事的方式，还是连个性都要学呢？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个性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你就不用改变你的个性啊，你可以学人家做事的方式就好。而如果你自己也觉得我的个性上面有一些缺点的，那就是见不贤则内自省，见贤要思齐啊。Maybe one day it'll be a breeze, but surely not today.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 FM92.1 苗栗花莲台东 FM91.3 台中中台湾 FM89.9 宜兰 FM89.9 云嘉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 以及离岛的澎湖 FM89.7 或是你利用网络或是利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官方 APP 线上收听，全世界都可以听得到飞碟联播网。 One day I swear the pain will be a blipI'll have the hardest time recalling it. I'll be the king of misery management. But surely not today. One day that song will make me cry anymore. One day I'll get up off the bathroom floor. Oh, piece by piece I'll be restored. But surely not today. To get through the day, I guess I hope I'm gonna be okay. 'Cause I'm not today.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essia Cara， 这首歌曲叫做 Not Today。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一个节目单元呢，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是立马帮帮忙，你最近有什么忙需要大家帮一下的呢？有什么疑难杂症需要大家解惑一下的呢？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或者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Kirk 的问题是问我有没有推荐的乳液，我一开始看到直觉就说没有，然后可是他后面说最近天气温差大，脸很容易干裂。说到的干裂我就想到，因为我也是一个干性肌肤的人，而且我以前的手还有我的脸非常容易脱皮， 然后直到有一次呢去了美国，然后我的阿姨就推荐我说，哈，你手这么干，干成这个样子，那你必须要擦这一个，那个东西叫做，那是一个牌子，就是 Eucerin， 台湾好像没有进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看皮肤科的时候，皮肤科医师是一个很喜欢跟人聊天的阿伯，然后呢他就在跟我聊天，而且病人做什么其实应该不关他的事嘛，然后他还会聊说，哦，那你在做什么，我说，哦，我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然后说，哦，那是 musician， 他就帮我在上面写 musician， 我想不是啊，我不是音乐人。好，然后他聊天以后呢，他就说，哦，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就是要有很滋润的东西，然后我就想到说，哦，对，那以前就是我去美国的时候，我阿姨有推荐我就是买那个 Eucerin，然后我就说，那台湾有没有卖？他说台湾没有。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东西。如果他可以代理进来的话，他现在不用当医生了。的意思是应该会赚很大。好，你可以去搜寻 Eucerin， Eucerin。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国外代购，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如果你跟我一样这么干的话，会裂掉那一种，可能需要它。文文的帮帮忙，就是快干不小心用到手上，要怎么办呢？想要把那个快干快点弄下，快干强力胶嘛，是不是？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很多人给予了很棒的答案，希望可以帮助到文文。 다세 有一个问题想要来查一查的，虾子，我很喜欢吃虾子，然后呢，虾子那个背拱拱的地方呢，你常常看到后面有时候会有黑黑的，那有时候你看到没有黑黑，有时候看到有黑黑，到底那个有黑黑是不是不能吃啊？肠泥吃多了，就虾的那个肠泥吃多了，到底会不会有害呢？ I was sailing along, you came along. I'm singing the song you wrote. You led the way, I couldn't say. Words became lumps in my throat. Get old, though the fire's gone cold, you're my flame. I'm loving this sweet hurricane. 搜寻之后怎么样？就虾肠、肠泥这些东西，肠泥听起来好像一个人哦。虾的肠泥这些，大部分都是教你如何把肠泥剃掉，然后你再加一个关键字是有害吗？或等等，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内容农场哎。然后那个内容农场又不太负责任，你知道？他前半段在讲说哦，那个吃了没有关系，然后后半段在讲说吃了会有毒疮，好可怕，好可怕，绝对绝对绝对不要吃。内容农场也太不用心经营了吧，就是把就是他们在网络上面找到东一段西一段全部拼起来就变成一张，然后他刚刚就赚到我的点击率，他就赚到钱了。Stuck in a rut of being miserable and stone-faced. Caught up in my own place. People saw it differently. This is my own take. This is no mixtape. This is no love song. This is no piss take. Then I met her. I fixed up, flew right, got shit together. Never really better. Nothing gets better than you. I'ma go get her. I'm thinking forever.Never been better, life's a little better now. My defenses dropped, I was lost, but I've been found. Instincts told me, keep being the old me, keep being lonely, true love is phony.But this girl showed me progress, proceed, even if it throws me. Talk is always so cheap. can't word how well this girl knows me. And I don't really smoke weed, but I'm so high right now, feel so blown. We make our own fun, do our own thing. Doesn't matter what the world brings. Anybody wanna try us, let them try it, fly by us. Never really better, nothing gets better like me. I'ma go get her, I'm thinking forever this. Never been better, life is a little better. He's drunk, I was lost, but I've been found. 目前看起来，大家是说，如果你不介意口感的话，你就吃吧，没有关系。那如果呢，你的就是你过不了你自己的那个知识障，知识障就是你已经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了，所以你吃下去你会觉得很怪。比如说那个黑线里面是虾的，是虾的肠子嘛，跟它的扁扁。那因为现在环境污染的关系，所以。除非是养殖虾可能好一点，不然的话你受到污染了，什么重金属啊，有的没有的啊，那也都会在那边。哦，最近才有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就是说，我从哪里听来的啊？这个我没有自己看过，所以大家听听就好。这是一个谣言，哎不对，那我干嘛分享谣言呢？算了，我不分享这个了。说是呢，有一个地区的老鹰就是大量的死亡，然后就觉得天哪，为什么老鹰就是它明明就是食物链的顶端，可是却还是会死掉？就发现它吃了很多的鸟啊，为什么吃了那些鸟就会死掉呢？因为这些鸟吃了很多的水果跟农作物，那为什么鸟吃了农作物跟水果会死掉呢？因为这些农作物里面有很多的农药，对，所以呢，就是这是一链这样上去的嘛。那有人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呢，当然就去跟这个农民抗议说，你们不可以再做这些东西了啊，这个不好，不行，不好，这样子。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尾是非常非常正面跟积极的，就是他们没有吵架，没有打起来，然后也没有就是翻脸或是仇恨都没有，反而是发展出了更优良的就是品种，让那个食物啊、植物啊口感更好，也不需要农药，就可以。当然就是那个生也对生态好，然后对我们人还有所有的鸟啊什么自然啊都好的新品种东西，很励志吧。 Ball sling, glow, Bronx is only Django. Snap, be a golfer, star, but that's where my pops go. That's where my pops went. See, my percentage is a pennant to the planet. Knock it out the ballpark, crank it. I should not tie this tie to a metal log. Let the wings spread. It'll always come back, baby. Come back, shellac, black, baby. A comeback, flat, black paint on the Chevy. a Tony. Award winning walk when you running with a shiny. Why you running from us? Why you messing with us? We ain't got no guns, we just let the bears witness the grizzly. Maybe polar. You ain't ready, ready, roll up. Pull up machete, cut the bamboo paper. Let's roll out, baby, loud, break it. 想要自己去查找或是看看我刚刚说的那个我的听说的话呢，你可以在搜寻网络搜寻老鹰红豆，就可以找到相关的新闻跟资讯了。所以不是那个农作物，是不是水果，不是植物，是红豆。红豆会毒死老鹰，但同样就是人类自认为身在食物链的顶端。以前不是也有说吗？就是说什么很多人喜欢吃鳕鱼，对，但是其实鳕鱼如果在哪一个渔场捕获的话，它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东西，那其实那也都在我们的肚子里啊。飞碟联播网立马帮帮忙，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 间谍放送， 横扫全球百万销售，2018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周冠军 Lady Gaga 再创个人生涯巅峰，首位同时称霸专辑、单曲及电影票房三冠王的流行艺人。When the sun goes down and the band won't play,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Oh yeah, I don't wanna be just a memory, baby.全面失守，问鼎奥斯卡、格莱美的完美演出，一个巨星的诞生，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没人看的时候，你诚实吗？诚信的重要 ，SUM 最知道，坚持实在，不管有没有人在看，严选好车为您优先把关。实在就是 SUM。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老公，帮我刷。 再刷下去，东京的旅费都要刷光了。 哎，你忘了，我们是办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刷卡就是赚机票啊！ 啊！ 12月底前首刷礼加刷卡优惠，最高可获得50000里，至少可换2趟台北东京来回机票，还有限量500组升等商务舱和生日机票，买一送一哦。 台新银行国泰航空联名卡，越刷越好玩。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必要，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到了年底了， 大家好久不见的飞碟空中义卖会回来了。今年呢，一是到下午来做，也就是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节目时间。那今年呢，第一场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空中义卖会会在11月28号展开。义卖的商品呢有四样商品，首先呢是 WMF 的德国百年精品餐厨所提供的两样商品，一个是汤锅，一个是炒锅，以及呢意大利婴幼品牌 Chico 提供的两项手推车哦，要给宝宝用的。一台呢是0到3岁适用，可以单手收叠折叠，很方便舒适。另外一个呢是0到7岁都可以使用的。如果呢你想要看到就是这个商品的样子食品的话呢，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飞碟脸书粉丝团加入我们空中义卖的行列。同时呢就是你要出价啊，你想要参与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下面或直接私讯给小编说今年我要参加，然后你可以先给出一个你愿意出价的 range 来，那当天呢就会有投标机器人帮你投标哦。今年的空中义卖会呢，会把所有的所得全部呢，这所有所得飞碟电台完全没有经手，全部呢那个汇款的账号也全部就直接就是这个安德烈食物银行，就是安德烈慈善基金会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所以呢欢迎大家共襄盛举。 台湾医疗科技展，全台顶尖医院多项特色健检免费体验，百项聪明科技目不转睛，知名保健防疫产品急杀优惠，11月29到12月2号就在南港展览馆，购票请上网搜寻昨日科幻今日日常。 只要他在，就是爱情的开始。 When I fall in love,Just because I'm on my knees and swearing I would change, and I'd do anything to hear you say I'm yours. Just because I know I'll never. 全球最爱浪漫情歌天王迈克布雷最新专辑《Love》，华纳。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1月28号，义卖商品有 WMF 德国百年精品餐厨、奈彩米红色20公分高身汤锅，以及奈彩米黑色28公分炒锅。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我是小球庄娟英。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在诺菲、国光等厂牌两剂公费流感疫苗日前相继出现变色、白色异物等情形，食药署今天证实，赛诺菲十月进口的43万剂流感疫苗中，又有4剂出现黑色悬浮物，全数扣下，没有流入市面。食药署研究检验组检验技证王博玉今天表示，赛诺菲十月进口一批43万剂的公费流感疫苗，食药署执行检验封监程序时，发现有4剂疫苗出现比米粒还要小的黑色悬浮物，每只大约有1到2粒。由于疫苗外观出现问题，同批的43万剂已经全数扣下，并没有放行。其中2剂有黑色悬浮物的疫苗已经交由赛诺菲送回原厂检验，另外2剂由食药署留存，但因为检验责任是在于药厂，食药署没有检验的规划。王博玉说，由于上一次赛诺菲的问题疫苗已经在市面上使用，才会要求在1个月内提出检验报告，但这一次的问题疫苗并没有流入市面，因此暂时没有定出检验期限。九合一大选结束，反核实公投获得压倒性支持。卫福部长陈时中今天在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尊重公投结果。不过，立委蒋万安指出，卫福部声称到日本考察，却只是接受日本官方以及民间的报告，应该比照美国跟韩国派员实地搜集资料。另外，政府要说清楚想要评估开放日本食物的真正原因。陈时中指出，目前维持禁止福岛以及周边4县市食品安全进口，尊重公投结果，因为公投才刚结束，已经请相关单位做专案报告。陈时中认为，食安议题已经被广泛变成政治议题，应该要回归专业。如何建立食安信心，强化政府公权力、查验能力，是卫福部下一步要做的。卫福部一定会站在安全去查核，和民众做好风险沟通。至于其他部会评估开放的理由，并不是卫福部掌管。嘉义县议员当选人王坤玄涉及至少5件贿选案，检调单位21号搜索王坤玄竞选总部跟住处，但是王坤玄不见踪影，检方多次传唤到案说明不成，最快今天傍晚将对王坤玄发布通缉。王坤玄是前竹崎乡乡长王坤宏的胞弟，王坤宏被控买凶杀警案，被判刑15年6个月定谳，目前服刑中。王坤玄原本是打出带凶出征的旗帜，原本计划是要问鼎竹崎乡长宝座，但是经过地方有力人士协调之后改选议员，以无党籍身份加入行动绿团队。嘉义县水上国中前校长陈盈辉5年前任内办理学校风雨操场铁皮屋拆除业务之后，变卖回收铁材所得18万，扣除雇工工资之后，余款13万5千元。但是陈盈辉要求回收商只报价8万5千元，自己私吞5万元回收款，并且将不实估价单转交给总务处收执，呈报嘉义县政府。12审都依贪污治罪条例侵占公有财物罪判刑5年6个月，褫夺公权4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谳。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理事长辜仲亮因为红火案等遭到限制出境，但是他已参加在法国巴黎和法国棒垒协会以及世界棒垒球总会开会，共同策划棒球竞赛重返奥运，日前向高等法院暂请停止解除禁管，遭到驳回，但是辜仲亮不服提起抗告，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抗告，全案确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65点，来到2181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25点，涨幅1.24%，来到2083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了6点，成为257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3点，成为7603点。香港指数上涨348点，涨幅1.34%，成为262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1点，成为307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8点，涨幅1.01%，成为97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83亿。美国股市收低，不过台股今天上演九合一选举过后的卸票行情，蓝营大胜，观光股率先表态，类股指数上涨3.13%，机电、玻璃、陶瓷、半导体股、光电等类股今天也是盘面上的强势类股。南方云系北移，台湾各地有短暂雨，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北部沿海地区不排除有长浪，东北季风增强，北部跟东北部天气较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儿子啊，晚上8点我要看那个幸福心灵报哦。 我们家哪有订这个报纸啦？啊， 幸福新民报是由新北市政府制播的新著名节目，分别以五种语言配音与字幕播出，每周日晚上八点在新北市有线电视第三台播出，外县市的公用频道也看得到，欢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还有重播 精彩影音，尽在 Channel 3。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许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需要大家的诚实意见了。嗨，我是 DJ 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1975 1975，叫做 Sincerity is Scary， 真诚很可怕。但这个小时的单元需要你的真诚。生火灭火，最近你有什么事情？你买了什么新的东西、新玩意儿？然后有点生火，有点被广告打到，想要试试看呢？在这边我们欢迎所有真诚使用过、试用过的听众朋友们来帮你灭灭火。 It's just a self-referential way. It stops you having to be human. I'm assuming you'll balloon when you remove the dirty spoon and start consuming like a human. That's what I'm assuming. I'm sure that you're not just another girl. I'm sure that you're gonna say that I'm sexist. I feel like you'reWhy can't we be friends when we are lovers? Is it always ends with us hating each other instead of calling me out? Should be pulling me in. I just got one more thing to say. And why would you believe you could control all your perceived men at your best? You're intermediate.First in your own feelings, people are putting off conceiving. It's only you that you're deceiving. Oh, don't have a child, don't cramp your style. I'll leave it. Why can't we be friends when we are lovers? Is it always ends with us hating each other? Though sincerity is scary， 还是需要大家的诚实生火与灭火。欢迎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留下最近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新玩意儿，你真的哇，真的被打中，很生活，或是有什么东西你真的用了以后发现哦，真的好烂哦，大家不要被骗，很灭火。在这边的生活呢，有人说 Honda Monkey 一个轻档车可能可以进台湾了，很可爱，想买。话说呢，就是我的老婆也就是很喜欢，不是轻档车啦，她喜欢就是某一个牌子的家电，然后那个家电呢就设计都圆圆的，她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但是就是你知道，只是因为设计的圆圆的，然后再加上它上面那个四个英文字母，它就可以卖差不多八倍的价钱，我觉得实在是太夸张啦，没有道理。而且因为有那四个字母，我反而觉得不好看欸，就是我很不喜欢，就是有那个大品牌然后写在上面，那个 logo 很大那个，我就觉得哦，干嘛这样啊，不喜欢。现在很努力的都在帮他灭火。But there's no bad dream to wake up from. No, I got it bad when it's the morning and you're all that's on my mind. If I don't have you, at least I still have me. And if I don't have you, at least I still have me.妈妈们的生活真的是，我就是有了宝宝之后，突然家里面的预算跟花费会暴增欸，因为都希望可以让宝宝用好的。这个我知道在妈妈界非常非常红，就是大王宝宝尿布，然后很多人从日本，那不算批货啦，就是怎么讲，代购，然后一箱一箱的带进来。No more riding on the train, no more smoking in the air.Now my secrets only stay with me. Everybody knows I'm upset. They don't even have to ask it. They know I believed in us last week. And if I don't have you, at least I still have.空气品质变得很差，想买空气清净机，请问这个韩国品牌的大白能买吗？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欢迎所有的使用者 Sincerity， 虽然就算 Sincerity scary， 还是给大家一点点意见吧，生火还是灭火。 I'd rather be honest. I fell for the way you knew I would fall. So what if I want it?You know what you'll do. You painted a target right on my heart. You shot at the mark. You know, look, you caught it. You know what you started. Can't get you close enough. Think that I got you, then you're gone. You're gone. I need to say it once in case tomorrow never comes. Oh, I want you.You say the word, I'll come through. Something in the way you move. 看到了一个，看到一个真诚灭火的，在脸书上面买了一个八倍数的望远镜头，是给手机用的。收到打开后，心都凉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灭火，大家汤买哦。Well, how would I'm showing? Oh, can't get you close enough. Think that I got you, then you're gone.这一两年呢，非常多那种一页式的商品广告网页行销，然后这种一页式的呢，就是你可以往下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它就是第一页呢就会有一个照片，然后就很吸引人的 title 大字，然后下面就会有些使用者啊，然后下你其实仔细看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字都还那个繁简没有改过来，就是它的这一套可能用在全大中华区，通常做那个。类似这种行销很厉害的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人，好，然后你再看下来就觉得哇，真的好生活，超想买的，可是然后又会它那个价格又是便宜到你觉得夸张，超级夸张，可能都是十分之一价这样子，跟原价差个十倍，好，都会勾起你那个很想买的心，但是。因为就是看过太多人，就是受过这种一页式网页的骗，因为他其实也没有什么公司行号啊，就是你甚至刷卡了以后，他就算不寄东西给你，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很可怕，因为他那个网页只要全部撤掉，你就完全找不到他。所以在网络上面购物的时候，虽然网络购物真的很方便，你还是要辨别一下，有时候那个店家还是很重要的，出货的地方平台还是很重要的。Bring your flowers on a weekday, run a path to let her know, just to let her know she means the world to me. Make her dinner when she's lonely.Pull her close when she's getting cold Just to let her know she means the world to me Tell me, how did I ever get so lucky That she wasn't with somebody So I could have her for my own, my own, my own Thinking, how could anyone pass the feeling Of the sound of her footsteps leaving Walking all alone, alone, alone Now she's beside meCan't stop thinking Why did you ever think to let go? Not complaining I'm just saying You lost his mind to hold so To the man who let her go I'm thanking you the most You the most说到机车啊，最近大家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哦，现在我们可能有分众啊，所以可能打到我的广告不一定会打到你，投放到我的广告不一定会投放到你。但我最近看到都是台湾的那一家设计品牌机车，就是 Gogoro 的新广告，拍的一样是充满了设计感跟科技感。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就有人问说 Gogoro 2可以给推荐吗？Meg 说，可是他推荐是 Gogoro 2 Delight， 是他说女生觉得推 Delight， 还有 Delight 版。好，那不知道有没有 Gogoro 2的使用者愿意上来给诚实推荐呢？I'm thanking you the most, you the most. 说到机车呢，我有朋友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么爱骑机车哎、欸，就是他在前一阵子呢买了一台机车，然后这台机车呢是可 可能我们爸妈那个时代很红很红的伟士牌，然后现在伟士牌也转型了，变成一个潮牌潮车，然后那台车呢它打那种深蓝色，有点像现在办公室录音间的那个窗帘的颜色，反正就很有质感的深蓝色。然后就看他骑着他的布布这样每天上下班，他自己觉得很开心，但一问到价钱我下巴都要掉下来，机车买这么贵，真的很想揍他。休息一下下，待会再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生火灭火 降歌金曲，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我画出了一个圆，将你们紧紧地包围，故事进行的瞬间温暖达到沸点，和自己对话让每晚都能安稳地睡，走进许愿森林，等待有阳光的明天，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暂缓，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更简单。 何启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隐含无尽的情感，也隐含齐柏林无限的追思。一千个晚安，让你安稳地结束一天。 晚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听见今年冬天最深情的歌，超人类新人廖博雅，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会不会你也想念我。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981周第五名，葡萄不愤怒，陪我到永远。第四名，李荣浩，耳朵。第三名，小球庄真英，巴斯特耳朵。第二名，张雨晨，不远。第一名，王丽人，你是答案。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竞业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飞碟 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每周的生火灭火呢，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到底该不该买 AirPods。 话说在网络上买 AirPods 也是小心啦，一样你要选择就是可以信任的平台，跟就是保证是正版的店家这样子，不然的话因为网络上面真的假货太多了。我之前看 YouTuber 一加一，就是他们就做了一集，因为他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了那个卖 AirPods， 然后上面还是会写哦，他们都会写保证正货，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上一个段落讲那个一页式的网页广告，一页式的网页。然后呢，原价呢5500的，他卖990，嗯哼。然后他们就想说怎么可能？然后买来以后呢，他们就是要拍一支影片嘛，就当做素材。然后就买来以后，他们就比对，就发现呢，超妙的哦。山寨呢，就除了这个包装就是很不精细嘛，就包装看起来就烂烂的。然后再来呢，就是你那个耳机啊，比原版还大，就戴上去不太舒服，比较大。比较大之外呢，耳机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可以听嘛，对不对？好，那就连蓝牙啦，连蓝牙以后发现 只有一边耳朵有声音，也就是说你听起来会是这个样子。你买了耳机，然后听起来只有一边，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取消，变成另外一边，这怎么用啊？For lightning from above, still I don't know a thing about love. I don't know a thing about love, but I know you and I go good together. When it's cold, you'll be warm inside my sweater. I know people change just like the weather, but never mind, you and I will be alright forever.Something strong that I'm feeling. You're either in my bed or my head, never leaving. I know you and I go good together. When it's cold, you'll be warm inside my sweater. I know people change just like the weather, but never mind, you and I will be alright forever最近有什么让你生火灭火的东西呢？欢迎在飞碟联播网上面分享给大家。你知道，分享一些灭火的东西，胜造十级浮屠。分享一些你觉得真的很不 OK 的东西，你知道，少一个人被骗，你就是拯救人一天，甚至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的好心情。哎，看看做多大多棒的好事啊！Small talk, weighing up the plastic weather. Discussing crowded movements. I take my time, I'm not the forward thinker. You read my mind, better to leave it unsaid. Why can't I leave it unsaid?So talking to me. I talk too much. We talk too much.说到网络上面卖假货这件事情，这个平台我觉得太好笑了。说有买过 C 牌的 T 恤 ，C 牌莫非是 Champion？卖家呢跟商城呢卖场呢就注明假一赔三，就是如果你买到一件是假的话，应该说你如果下标你买的是假的话，我赔你三倍的钱，这样子假一赔三。结果他一次寄来四件。虽然这是真实经历，但是我必须要说，我觉得这是本日最幽默。这个太幽默了吧，这个卖家太幽默了吧，假一赔三哦，然后你就买了以后，我直接寄四件给你，怎么样？一赔三哦。我不要四件假货啊 ！Come on！Yeah. 来自于 Sandy 的推荐哦，我觉得 Sandy 是家电达人呢。刚刚说到那个空气清净机，他家有四个牌子，他家有四个牌子，四个都用过。然后他说他最推荐大白。另外呢，在这个扫地吸地方面呢，很多人都一直会说要低排的那个什么吸尘器，觉得那个吸尘器超强。他说不用，不用买那个吸尘器，买小米机器人一万有找，7500，全国电子公司货，哇，这么详细都写出来。之前呢，在生活灭火的时段，看到有听众在说他家的扫地机器人他不想用了，有没有听众愿意接手这样子？那听众当然就问说，那为什么你不要啊？后来发现，因为他对那个清洁的细节非常的龟毛，他觉得扫地机器人还是有一些角胶会扫不到，扫地机器人都是设计圆圆的嘛，所以还是有一些直角。他扫不到，他最后还是要用自己手清。他就觉得算了，既然我都要手清，那我就不要扫地机器人。他没有帮到我的忙。但是像我这种懒人呢，就是我昨天在剪指甲的时候，我就故意就是剪指甲，我不在垃圾桶那边剪，我就故意剪，就喷的地板到处都是，手的剪完剪脚的，然后喷的地板到处都是。然后就派出扫地机器人，就我看看你有多厉害，这样子就可不可以把我所有指甲都剪完？最后他蛮厉害的，我要帮他鼓鼓掌。 My phone all night. This ain't love, you're troubling me. You're wishing you were still mine. I'm the only one you wanted, but I can't follow where your heart is. Cool it till the morning. Na na na na na na. Texting, texting, texting, troubling me all over my phone all night. This ain't love, you're troubling me. You're wishing you were still mine. I'm the only one you wanted.But I can't follow where your heart is. Call it till the morning. Na na na na. Every time the weekend comes, yeah, I know that it won't be long, yeah. So you're gonna call my phone, yeah. You'll be like, babe, come over. I know how this goes, yeah. Talk about unique culture. Too many missed calls, too many texts. Damn, I wish I missed my ex. 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生火灭火时间，生火灭火单元，我是 DJ 欧马克。你有什么想要生火，你有什么灭火的东西，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留言。生火是什么意思？生火就是哦，很想买。灭火是什么意思？我买了以后发现很不好用，告诉大家不要买。这边的生火呢，有人问的是，哇，这个蛮专业的 ，Garmin Fenix 5 Plus， 觉得如何？有人用过吗？Garmin Fenix 5 Plus， 欢迎给他一点意见。Emma 说想要买 Brita 的水龙头滤水器，大家建议吗？ In love, looking back, how did things always get Sounds like you don't come around that much. You say la la la la la la la. I've been waking up without you. Water needs to come out your shell. 刚刚呢，就是这两个发问，结果最后大家给的答案竟然都是生活。哇！不管是滤水机还是Garmin，你现在收听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在今天这两个小时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我最近自己在家听的一些歌。那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些歌的歌名的话呢，你可以在 KKBOX 上面搜寻欧马克，然后我这个歌单曲的名字叫做什么？选后放 chill songs， 对，选举过后放一些比较 chill 的歌。 待てね。 健歌金曲。 音乐旅人张雨晨，十年磨一剑，个人首张创作大碟，第二波同名主打《黑白》。 无力的慢慢推开这一扇窗，远处的灯影。人来人往的声音如此宁静，没有包袱却很沉重。 在黑白的世界里，前方的路浑浊不清，人们心中的真诚美好犹如黑暗中一道光，指引着你勇敢前进。张雨晨个人首张创作大碟《黑白》同名主打，在黑暗中陪伴你找回力量。 But I could be your wings if you fly, I could be the sun in the sky,

翅膀藏在身后，童话降落，我的天鹅手。 听到的歌曲呢，是发行新专辑的 Erica， 这首歌是她的新歌，叫做《天鹅说》。Erica 她自己的就是喜欢的音乐啊，自己成长的背景啊，其实你常常可以在她的 Instagram 上面看到，包括像之前 Troye Sivan 发专辑的时候，她一拿到，她连发了不知道几个动态，四个还五个，然后跟着 Troye Sivan 的歌一起跳，所以她的这一张专辑也就充分反映她自己喜欢的那个音乐类型，像刚刚那个听。听起来这种辽阔的编曲的感觉。现在呢，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桃子姐陶晶莹的《我不要多幸福》。 一切只为了换上一个灯泡，当梦的瞳孔慢慢的缩小，住什么才是最大的烦恼？开始走样了，你还是微笑，搂着我的腰。我不要多幸福，多贵的礼物，比不上和你相处。我不 不必 来到今天两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也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呢，还是提醒一下大家，从这个礼拜开始呢，一直到今年底，空中义卖会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如果呢，你对于就是这个你自己的税务规划、财富规划，明年开始，明年就是有新的税制嘛，就是有新的规划的话呢，这是你的好时机，同时又可以做爱心，然后得到很棒的东西。那所有的详细资讯呢，都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飞碟联播网、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我们的空中义卖行列。如果呢你在每个星期三当天呢没有办法直接的上线参与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私讯给飞碟联播网的粉丝飞碟联播网的小编，让告诉小编说，哦，我有一个 range， 然后我可以提供就是出价竞标，然后欢迎大家就是一起来共襄盛举，会把所有的金额都交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今天的最后，我是欧马克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任性的饮料，深深的气泡，我将对你的喜好一并装全割掉。这里最不缺就是热闹，你生气给拥抱，烛火在燃烧，有某种情调，眼神失焦了几秒。 谦指挥大师普雷特涅夫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力作，远赴莫斯科录制，无与伦比的梦幻组合，重现比赛时演出的经典作品《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首张协奏曲录音